均在哈尔滨市，福建三例均在厦门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截至9月2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49例。截至9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605万4000剂次。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品牌强国工程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创新设计、精心打磨的2022品牌强国工程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首次面世，将为中国品牌的发展再添动力。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活动并致辞。据介绍，总台近年来大力推动媒体融合跨越式发展，持续深化 5G 加 4K 8K 加 AI 创新成果应用，推出了大批原创精品节目。总台内容创新能力、媒体融合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进一步提升。品牌强国工程运行2年来，紧密携手中国优秀企业群体，有力提升了中国品牌影响力。2022年，总台将继续优化提升对品牌合作伙伴的传播服务，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更强动力，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大力量。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组建的全屏传播联盟昨天在北京正式启动。来自国家部委、相关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大型国企、行业协会等27家单位成为首批签约成员。全屏传播联盟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创建的全国性融合传播平台，本着公益主导、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内容共治、合作共赢的宗旨，全屏传播联盟通过统筹联盟成员屏幕资源，全面覆盖国内城市地标、繁华商圈、大型国企、交通出行、社区楼宇等各种工作生活场景，构建起线上线下无所不在的传播平台。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消息，国庆长假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保障充分，品种丰富，价格平稳。各地有序组织节日期间政府储备投放，加快商业库存周转。疫情重点地区为封控区居民家庭定向配送肉食、蔬菜、蛋品。 2021年11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8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预计发送旅客1.27亿人次，最高峰日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从流量情况看，国庆期间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4500万辆左右。交通部门将采取强化运输组织保障、强化疫情防控等措施，保障假期出行。 有万里黄河第一隧之称的济南黄河济洛路隧道昨天通车，隧道全长4760米，是全球首条穿越地上悬河的隧道。 长江上游首个万吨级码头重庆新生港昨天开港运营，新生港设计泊位14个，年总吞吐量将达2500万吨。 第17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举行，89部入围作品中最终评选出31个获奖作品。本届金猴奖特别设立了红色动漫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选送的《从未变过》《镇山河》荣获红色动漫奖特别奖和优秀奖。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晚闭幕，并公布天坛奖、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国产电影《云霄之上》揽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三大奖项。 2021年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昨晚在成都开幕，展演作品汇集了近年来获得精神文明建设5+1工程奖、文华大奖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的12部优秀剧目。 由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与联合国和平行动部合作举办的共同使命2021维和特派团指挥所联合推演，9月23号至30号在京举行。这是我军首次举办维和特派团指挥所联合推演，也是联合国和平行动部与出兵国首次联合举办此类推演。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9号主持召开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列席。会议审议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关键政策。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运动员疫苗接种应接尽接，其他人员执行二选一政策，即来华前14天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者，入境后直接进入闭环管理；未接种或未完成全程接种的，入境后进行21天集中隔离观察。从2022年1月23号到冬残奥会结束，将实施闭环管理，以确保冬奥会的安全举办。鉴于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复杂，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保证参赛各方安全，决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仅面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正在评估和优化所有活动，贯彻非必要不来华原则，各利益相关方在组团和开展工作计划中也将采用这一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随宾注册类别。除运动员和部分随队官员入住冬奥村外，所有注册人员都将入住北京冬奥组委签约饭店，遵守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要求。所有进入闭环内的境内外冬奥参与人员和工作人员都将进行每日核酸检测。截至目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0万7664例，达到2亿3263万6622例，死亡病例增加7207例，达到476万2089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33万3586例，死亡69万486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3万0278例，新增死亡病例2746例。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29号表示，民主党将提出一项决议，以在12月初之前为政府提供资金。参议院最早将于29号对此采取行动并投票，避免政府停摆。舒默表示，一旦决议通过，国会仍需要解决扩大债务上限的紧迫问题。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29号举行总裁选举，经过两轮投票后，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当选。他将在预定10月4号举行的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为新一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傍晚表示，当前的日本正面临国难，希望大家把因疫情而分散的心聚拢到一起，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应对新冠疫情以及外交、经济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诸多课题。 突尼斯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突总统赛义德当天任命纳杰拉·布登·鲁姆赞为新总理，鲁姆赞成为突尼斯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李浩、古丽、尼哈利，主播忠诚、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四，农历8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 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政策。 北京冬奥公园11迎客。 两区建设一周年，本市金融领域任务落地超过80%。 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年到2035年发布，本市将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落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昨天召开区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房山区、顺义区和大兴区的书记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蔡奇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会议指出，房山区、顺义区、大兴区都属平原新城，是承接中心城区功能重点地区，要在健全完善设施、承接符合区域定位功能、发展高精尖和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努力打造全市发展新增长极。会议通报了9月接诉急办情况，对每月议题完成情况进行通报点评，对漆油、五性监测评价结果进行半年情况通报，还对生活垃圾物业管理两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点评。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认真周密做好国庆期间相关工作，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在防疫前提下安排好节日文化活动，各级各部门加强值守，严格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制度，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确保廉洁过节。要持续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深化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加紧推进年度重点民生项目和实事清单任务落实。要下力气抓好四季度经济工作，提前谋划明年重点项目，坐实重大项目储备库。两区建设要积极推进政策先行先试、体制机制改革和示范项目落地，加紧研究推进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抓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点项目和任务落地，要抓好双减工作，要扎实推进文明城区创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平稳有序推进区级班子换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安全风险排查，坚决遏制压减安全事故。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海淀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把握新发展阶段形势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勇于承担责任使命，紧抓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等重大机遇，完善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创新能级，在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陈吉宁在座谈时指出，近年来海淀区紧紧围绕功能定位，狠抓各项工作落实，成效应予肯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中关村论坛上的视频致贺精神，充分认识科技创新是海淀的金名片，主动从国家战略和大局出发，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发挥人才引领发展作用。要加强科技园区系统规划，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提升空间资源整体利用效率。要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的科技创新理念和科技敏锐性，提高专业化素质和市场化意识，提高项目筛选和科学决策水平。在服务企业发展中提升能力，创造更多经济社会价值。

本届北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44个重点项目签约额352.23亿元，同比增长约 6%， 再创新高。而青年电影人则在北影节上寻求到机会，导演联合编剧赵思莹带来的电影项目《晴天有时》获得了本届项目创投特别大奖。 我们想要开启融资，也寻找业界资深的监制，创投对我们来说是机会。 编剧导演黄石带来的《侠女事务所》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 带着侠女的故事来，希望明年可以在大荧幕上见到她。 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东城区委宣传部、西城区委宣传部及北京演艺集团承办的会馆有戏系列演出之遇见湖广，昨晚在西城区湖广会馆启动。现场观众近距离观看了一场沉浸式戏曲演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彭岩的报道。 29日晚，昆曲《长生殿》小宴、评剧《花为媒》等一系列传统戏曲在西城区湖广会馆上演，名剧名角汇聚，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王红玲表示：“ 我们原来的许多许多会馆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唱戏演戏的地儿，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的大戏看北京，为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化艺术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坐落在虎坊桥西南角的湖广会馆是建于1807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1830年增设戏楼，陈德林、梅兰芳等著名表演艺术家都曾在此演出。举办本次活动有利于创新戏曲的艺术表现形式，重焕会馆风采。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遇见湖广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在这个作品中，我们把北京的首都的会馆味道与我们本身国有院团的各种的艺术形态和演艺特点融合在一起。” 演出期间，现场观众不断鼓掌喝彩。为吸引更多年轻观众，湖广会馆还将戏曲中的经典人物和情节与当下流行的剧本杀游戏融合，推出戏曲剧本杀《西厢案》。负责整场演出创意执行的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导演王炳然介绍：“ 年轻人玩了他们喜欢的剧本杀，他可能由此而接近了戏曲文化，也因此而有可能能够找到戏曲之美。” 据了解，10月8日会馆有戏系列演出将在东城区颜料会馆上演，未来还将扩大到本市其他几所会馆，持续打造会馆有戏文化品牌。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大约是230万辆，峰值将达到246万辆。10月1号、2号，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出城方向，高速公路出行车流最高峰会出现在上午10点到11点。10月6号、7号迎来返程高峰，其中7号返京压力尤为突出。预计下午2点到晚上8点，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持续较大。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将比较突出。 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国庆期间，本市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近45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4%。今天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2点，公交集团将在大北窑、东直门等8处客流集中的地区加强运力投入，增加配车300多部。为配合天安门区域部分地铁站点封站，提前结束运营措施，即日起到10月7号晚上12点，途经天安门区域的2路、5路等24条线路将分时段采取开区间车、甩站等临时调度措施。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1北京国际再保险高峰论坛昨天在本市举办，来自政府机关、中外保险机构、科研机构等130多家单位的400多名与会嘉宾，以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围绕创新协同、绿色安全、共建巨灾风险管理生态圈主题，共话防治重大灾害风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东城区人民法院驻东城区消费者协会诉调对接工作站昨天在东城区消协揭牌成立，这是本市第一家消协系统消费维权诉调对接工作站，整合了区法院、市区消协、区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的力量，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彻底化解。 国庆72周年音乐会昨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10月2号，本场音乐会还将在线上播出，届时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及多家网络平台线上观看。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今天公映。影片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导演联手打造，分别带来《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篇章，以四个时代为序追忆父辈们的奋斗经历。 千年古街模式口昨天开街，沿街5处景观节点和7处精品院落